可记得那个说的人，你可记得那真不一生，请你走进天涯素迟迟奔不得，久别离人寒重逢，重逢就怕日匆匆，心思正向藕丝织郎人，珠珠玉光和月影，久别离人寒重逢，重逢就就难找